う一度あなたから愛しているよなんて言ってよ。こんな時誰だって嘘でも夢が欲しいの。いつも夜明けが来る愛が消えてゆく。すぐ一人になるただそれが怖いの。満ちたく燃え尽きる夜、男は星屑に変わる、女は流星になる。踊れダンシングダンシングスター、踊れダンシングダンシングスター 。太空啊，充满神秘嘅，有好多事啊，系冇办法想象嘅。而喺地球度啊，亦都有好多不寻常嘅事。嗱，好似啊，喺面堂嘅屋企度咧，啊，就发生咗一件大事。原来阿林嘅飞碟啊，跌咗落去面堂嘅区域范围，于是面堂咧就乘机软禁阿林。唔俾佢离开啦，阿林啊，因为患咗失忆症啊，所以乜都唔知嘅。阿当同嗰班同学知道呢件事之后啊，就走入去面堂屋企救阿林啦。结果会点咧？你哋睇落去就知噶啦。 山天女福星之阿林争夺战下集。 你哋几个听住啊！我一定要喺面堂嘅手上面抢翻阿林翻嚟嘅。 啱啊！ 咁你哋咧，暂时交条命喺我当嘅手上边。 咁又唔得喎？ 点解啊？ 应该系交俾阿林嘅手上。 咁都啱嘅，冲啊！冲啊！你暂停。你是想臨陣退縮？你不要說得那麼大聲，讓他們聽見就不得行的嘛。喂喂，不要動啊，快點將你手放在頭上，現在站在風牆。喂，不要動，肉趁我開槍。 他這支是外太空小孩玩的特種玩具槍，殺傷力始終一口大炮，你不信就儘管試下。 當然了，小孩買的玩具槍怎麼有殺傷力的？ 喂，过嚟呢一边啦！ 冇错啦，有咗呢架最新款嘅坦克车，我哋就好容易攻入去噶啦。 喂，盛亚青，我哋而家分道扬镳。 咁都好啊，我哋而家一于兵分两路，一批人输咗，仲有另外一批人顶上。 喂，盛亚仔啊，醒悟啲啊！ 哦，你都系啊！ 居然敢由正门攻入嚟，分明当我哋班人冇到啫！ 佢哋简直系嫌命长。 诶，阿林啊，点解你唔去休息一下咧？ 我叫佢休息噶啦，佢唔肯听，系都要嚟呢度揾你。 佢系咪谂起啲乜嘢咁啊？ 我唔知啊，林姐而家傻傻戆戆冇晒记忆啦，一日得个阿当啦，唔系就唔会咁噶啦。 我唔安乐啊，我好似有一种不祥预兆咁噶。 哦。 用地道空飞弹打佢！ 真系好恶啊！你将 阿林，唔好再睇啦！嚟，带佢翻入房休息。 唔制啊！我想留喺度睇下添啊！ 唔好再睇啦。看了对你刺激好大的。 今天水晶无非， 可能一阵间会人山人海都不定的。 有什么事啊？ 星眼仔啊，你睇下出边啦。 吓， 阿林啊， 阿林好似坐喺窗口度咁喎。哦，喺窗口啊，既然系咁，我哋去睇下你啊。 好啊。 我哋要勇往直前，见到前面有敌人就杀敌人，就算有坟墓之人帮住都要过去，我冲啊！咩事啊？做乜停咗啊？ 哎呀，架车发生故障唔喐得啊，死咗火啊！ 吓、 啊！ 我出去睇下。 喂、哎，等埋我啊！我都唔争在我啦，喂， 唔，唉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，我都要去啊，哎呀，唔好抌低我啊，我都去啊，哎呀，我投降啦，哎呀， 哎，我投降啦， 我、啊、哎呀。 哎呀，哇！原来呢度报名机关噶喎、 啊，啊，喂，哎呀， 哇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 放心啦，我一定会救翻你嘅。机械化兵团而家喺铁桥同埋一楼附近嘅，用红外线特种探射灯检查。快啲，派超能部队去三楼，一个都唔好走失啊！ 报告少爷，又捉到一个啦。 系咪阿当嚟噶？ 唔系噃， 除咗阿当，其他我咩嘢都冇兴趣。叫阿林暂时匿埋，不过记住，最紧要有礼貌啲啊！ 知道。 嗰个人系边个？点解我觉得佢好熟口面咁？我会唔会系识得佢嘅？佢系边个？真系奇怪。 阿林小姐啊，呢度好危险嘅，我带你去安全嘅地方。 好危险？点解咁讲啊？ 啊，系因为有啲亡命之徒前面嚟公馆呢一度，佢哋想捉你嘅。 佢系边个嚟噶？ 呢就我唔知喎。 你出啲都想啊？ 哎呀，系鸟子啊！ 阿当啊，你而家肚饿噶啦，嗱，乖乖地食饱饭先啦，你咧？ 好唔好食啊？ 我请问阿林喺边度啊？ 佢唔喺呢边啊，佢去咗面堂哥哥嗰边，即系去咗一号楼啦。呢边系我的地方嚟嘅，我呢度叫做鸟子大楼，离嗰度好远嘅。哎呀，乜你食完就要即刻走噶啦？ 啊，系啊，因为我紧要事要做啊。喂喂，点解要着啲咁嘅衫啫？ 因为我有啲嘢要送俾你啦。 同咗呢件衫有咩关系啊？ 一阵间你就知噶啦。呢架车我送俾你嘅，有咗佢你就方便好多啦。 好多谢你，我都唔知点感激你先至好咯。 少少意思使乜客气？你都知道啦，我最中意同我哥哥作对噶啦。好啦，你保重啊。 好自为之啦。 喂，面堂屋企啊，忽然间好热闹咁啊！ 听讲有演习啊？ 唔系啊，我听人讲咧系开运动会啊。 唔系游乐会咩？ 车发现咗阿当啊，我哋而家去追踪佢。 地点喺边啊？ 啊，喺铁桥附近啊。而家阿当咧向住一号楼前进啦。 哼，蠢材！ 有冇嘢食啊？食小餐都唔会死啦。而家最紧要咧系知道阿林喺边度。嗰个面堂啊，要收埋佢喺边度。 会唔会阿林留低喺度噶啦？ 如果系真嘅话，即系话阿林喺呢度跌落去。 喂喂，女公仔啊，你等埋我啊！ 嗰单嘢走咗去边度咧？ 李宝仔，李宝仔啊，喂，应我， 唔好理啊，你系埋伏啊！ 呢个嘢好醒目啊！ 哎呀，可以唞翻阵。 哇！又会咁蠢嘅，自动送上门都有嘅。所有人听住，作战部队休息啦。而家戒备人员即刻去一楼嘅大堂集合，我而家即刻到嘅，你哋等我。 而家冇事噶啦，我已经收拾晒啲坏人，以后咩事都冇。 佢喺边啊？ 你唔好再谂佢啦，以后你就留喺呢度，同我开开心心咁过埋下半世啦。我担保会令你好快乐，唔会有人走嚟呢度骚扰你。 好难讲啦。 哎呀，和尚头，点解你次次喺唔识到嘅时候出现噶？ 唔系噃。我唔信阿林真系咁容易忘记阿当啊！ 叫阿当啊，嗰个人就叫做阿当啊！ 唔系，系边度行啫？哎呀，我想头啊！ 西面嘅瞭望台发现阿当嘅踪迹啊！ 西面瞭望台，你哋再睇清楚。点 解要咁做啊？ 因为黑森林区啊！同埋机场个跑道呢，仲有海洋馆啊，都有报告阿当嘅消息啊。 嘢系四胞胎㗎。 四个一样样。乱讲啊。 第三变眼所发现阿当啊。 石油储藏库见到阿当。 点 啊。报告总部啊，第二中队想埋离开大炮岗位请批准啊。 点解无端端咁讲啊，快啲解释啊。 廖主小姐派啲饭送嚟啊，係有毒㗎。係消毒药嚟㗎，食到猛咁笑㗎。 廖子， 喂，真嗰个阿当喺边度啊？ 嘿，快啲讲，你讲错，我成世请你食嘢。 喂，我唔讲啊，系你个妹妹叫我唔好讲噶，我系间谍嚟噶。 咩话？ 你成世请我食嘢，我只系讲咁多噶咋？你请我食埋第二世就讲多啲啦。 第二世 好啦，你唔想就算数啦吓，我唔讲。 好啦，我应承你嘅条件，你快啲讲啦。 好啦，我而家就话俾你听，阿当爆炸嘅时候跟住啲黑衣人入咗去地下通道啊，可能系入咗去武士馆嘅。 喂，真系唔该晒， 唔使客气，我哋嘅小姐都唔知几开心啊。如果得闲嘅，咪坐下咯。 好，我走啦 吓，送啲嘢俾你。 多谢晒，唔该晒。 仲有呢样添啊。 好啦，多谢。 仲有添啊。 我冇手拎啊，多谢晒啊。 唔系 住 啊，仲有啊！ 我以为靠海咩？送多嘢俾我，送乜嘢啊？喂阿当，你起身。我一早已经知道你会走嚟呢一度嘅。 哼，你的确几醒目噶。 你唔使喺度卖口乖。 面堂，阿林究竟去咗边度？ 我唔知喎。乜你好紧张佢咩？如果你系咁紧张阿林嘅，点解平时唔对佢好啲啊？平时当佢禾干草，而家当佢系宝。可惜而家已经太迟啦，你冇生命危险嚟救佢。 我同阿林之间嘅事啊，你点知得咁清楚啊？你系外人，有好多嘢你都唔明嘅，所以最好就唔好夺人所爱。如果唔系，真系自己攞嚟衰嘅啫。 真系笑话！你哋一日未结婚，都冇权咁讲嘅。 我冇权，我话你冇权系真啊！你正嘢你就即刻交翻林翻嚟俾我咯噃。 哎呀，哇！开炮！ 开真枪啦！ 女啊？ 林姐，哇！ 开枪，打死佢啊！快啲！ 我记得佢咧。起身啊！起身啊！ 哦。阿林， 之变牛记，你系咪唔中意落雪？ 系。 各位，阿林变咗只牛，点解会咁嘅咧？咁就要等我由头讲起咯噃。其实阿林变成牛啊，系因为佢救阿邦，所以先至会咁。阿林对阿邦实在太好啦，不过林要暂时离开阿邦，要过一段时间，佢哋两个先至可以重聚。 各位搭客请注意，去神奇医院嘅列车好快就到啦。请大家上车嘅时候稍安秩序。 我离开咗你之后，你要多多保重自学啦。如果你系肚饿想食嘢嘅，就自己整啦。啲盐同埋啲糖就放喺个调理架上边，芥辣就喺左手边，茄汁就放喺下边嗰架。啲辣椒油系最辣嗰种嚟噶，所以你冇逼咁多嚟食，食少少好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就会辣到你跳舞噶啦。 到底林以后系咪永远都变成一只牛呢？如果系啊，咁以后又会点呢？唔会嘅，阿林唔会永远都变成牛，佢好快就会变翻原形嘅咧，真系嘅。 哦，当然唔会啦。阿林是外星人嚟噶嘛，佢有办法变翻人嘅。阿林到底点解会变成一只牛？咁就要由宠物店嗰度开始讲翻起咧。 咁啊， 我奇怪啦，宠物店会有牛卖都有嘅。 喂奶，你啊千祈唔好逗佢啊，佢啲脾气啊好差噶，因住佢啊咬你最好啊。 差成点啊？ 分分钟咬人咯。 试下先， 喂，再埋啲啊！哇，我都话咗你噶啦，叫你唔好斗佢噶啦，佢个主人都因为佢脾气差先至叫佢啊！你而家知惊未？ 我连惊都未惊过，你好快啲放开我啦！喂，我叫你放开我啊，听唔听到啊？叫佢放开我啊，听唔听到啊？唔放我劏咗你噶！ 快啲放开阿当啊！ 如果犯恶嘅唔系佢啊，系阿林啊！阿林方便见佢啊， 咪 你惊未？ 嗱，各位，你哋都见到阿林只手俾只牛咬得好紧要噶啦， 因为咁啊，只手尾好长。 冇错啦，阿林只手受咗伤啊，如果净系受伤就唔紧要，最麻烦咧就系因为咁啊，令到佢有啲意想不到嘅事发生啊！ 姐姐被只牛咬亲啊，痛唔痛啊？ 唔痛啊，我冇咩事啊。 哇，你出嚟好好睇噶！ 我而家都唔知点做好啊！我知道我今次一定过到呢关噶。 你只要听我话就会冇事噶啦。你合埋眼瞓下觉先。 我听你话，我希望永远都陪住你啊！只要你需要我嗰阵，你就即管开声啦，我随时都会喺你身边噶。 看落都唔好睇嘅。 啊，我哋不如玩个游戏先啊！阿红有冇兴趣咧？ 冇你咁多。 小姐，你好快就会变形噶啦。 我咩话会变咩形？ 当然咧，就会变成我哋人类咁样。 啊，又唔信啦？ 唔到你唔信，即刻断喉，你会变成人类之中最叻最迷人嘅女仔。 啊，真系会变成人类啊！ 变成人类。嘛，证明我讲嘅说话冇错啦吓，你变咗一个美人啊！ 啊，我唔制啊，我唔中意变成咁样款啊！ 分明系牛角嚟嘅啫，主事丁啊，你见到晒啊？ 见唔到？ 我警告你啊，你千祈唔好讲俾人听啊！ 阿林姐姐啊，点解你无端端变咗只牛啊？ 点解无端端变咗只牛？ 唔系啊，冇变牛啊！ 我唔准你坐喺度讲埋嗰啲无谓嘢啊！收声！ 你话个唔明嘅嘢，又话问你嘅，而家咪问你咯，又闹人！ 够啦，收声！我想我不会有事的，放心。 真是的，如果变成一只牛呢，你就是最靓的牛乸了。哇，你明明是人，有乜你又变牛啊？但我好想看看林姐姐变成一只牛之后，我又是怎样的。 喂，东，我问你啲嘢，你食品药啊？快啲讲，阿林道呢是不是病了？ 你三日冇翻学的了。 唔知啊，你唔知道，咁系咩意思啊？唔知好出奇咩？你咁紧张啊，咁咪问佢咯。 奇怪啦，你又系俾只牛咬咗一啖，阿林姐姐又系俾只牛咬咗一啖，但系点解你会冇事？阿林姐姐就好麻烦嘅，你一啲都唔关心佢噶吓。 喂，朱士兵啊，阿林究竟有啲咩麻烦啊？你快啲讲俾佢哋听啊！ 快啲讲啊！阿林系咪有咩事啊？ 我唔中意讲啊！ 啊，你话佢俾牛咬亲系咪啊？ 而家唔系讲牛，系讲阿林啊！ 一只牛系同阿林有关嘅，系咪？ 边头讲得啱啊？唔好讲只牛住，讲翻阿林先啦。 我问你啊，阿林同只牛究竟边个紧要啊？ 都唔使讲啊，梗系林紧要啲啦嘛。 你知又好啦，啲牛净系识耕田啫嘛， 除咗耕田仲可以俾人哋食啊。 你中意点食法啊？ 啊，我梗系中意烧嚟食啦嘛。 打边炉都唔错。 啊，梗系啦，主要系浅薄一啲啊。 讲得啱啊。 啊，煲汤都唔错噶。 我好中意饮嘅。 啊，讲得几讲咧，我而家好肚屙，流沙口 水。啊，呢个嘢啊，哎呀，呢真系冇用啊，净系挂住食啊，唔关心阿林噶。 唔系一边系 咯，无端端为啲咁嘅事嘈乜嘢？ 而家有嘅林嘅事啊，唔好再讲埋啲无谓嘢啊！ 阿林俾只牛咬咗之后啊，佢都唔知点算啊，佢自己一个人匿埋下，唔敢同人哋讲。咁后来佢实在觉得好闷啊，于是走去农场嗰度散下闷啦。 真系变咗牛会点咧？咁我咪唔可以同阿东喺埋一齐咯？ 哎呀，今日实在太攰啦！ 系啊，攰到唔愿喐啊！ 啊，请问声，啊啲牛除咗耕田仲有咩用噶？ 哦，除咗耕田咧，仲可以争牛奶俾我哋饮啊！啊，另外仲有一样嘢。 啊，系乜嘢啊？ 哦，呢样嘢咧，啊就系、是、可以俾我哋做餸菜嚟食啊嘛！ 请问哪位啊？ 先生，好对不起啊，咁样嚟收养人真系唔好意思啊。 哎，唔好咁讲啦，落咁大雨，如果淋湿个身咧，就好容易会病啊。嚟啦，请入嚟坐啦。小姐，饮翻杯热茶先啦。 唔该你啊，你系咪一个人住喺呢度噶？ 是啊，我本来有个好的女朋友嘅，点不知佢突然间失咗踪，我个心日日都挂住佢，希望一日佢 翻。这世界的空间多美丽，默默地令我感叹。 真好，原来佢个心仲系咁挂住我。 我你去边度啊？ 我帮你煮饭啊，算系多谢你肯收留我。 啊、如果是嘅，真系求之不得啦。其实我一个人喺呢度住咁耐，未曾煮过嘢食噶，唔该。 不过我煮嘢俾你食系有个条件噶噃， 就喺我煮紧嘢嗰阵咧，你唔准走入嚟厨房度睇我整嘢噶，知唔知啊？ 冇问题，我唔会睇嘅。 你要遵守诺言咯。 得，我一定会啊。 我而家煮啦。 哇！呀，见到流口水啊！ 食点食啦？ 好啊。 我再拿啲俾你添啦。 好啊，咁好食嘅嘢，我多多都可以食得晒噶。冇理由噶，我都冇买到牛肉翻嚟。小姐，你做乜嘢啊？好啊！你点解要割自己啲肉啊？ 我叫咗你唔好睇噶啦。 你点解要咁样做啫？你点解要割啲肉俾我食先啊？ 真系好对唔住，我唔讲得俾你听噶。 阿小姐，你真系好伟大啊！小姐，我都唔知点样报答你先至好啦。 点解我会无端端瞓埋晒啲咁嘅梦噶？ 阿林点解咁耐都唔翻学噶？ 你唔好扮懵啦！你梗知道阿林为咩唔翻学嘅？ 你都快啲讲啦！ 多余噶，我唔知点讲。如果你想知道，问佢啊，问佢咪知。 唔知啊，我咩都唔知啊！阿林姐姐讲咩都唔好讲啊！ 阿东，我而家知道咩事啦？ 啊，你又知道？你讲嚟听下。 你平时成日俾阿林虾，你做错嘢，佢又放电嚟电你，因为咁，你就一直记喺个心度。你谂谂下，成日俾佢闹，俾佢电唔系办法。虽然你仲一不做二不休。索性消灭佢系唔系？阿东， 哎喂，你谂咗喺边度啊？ 仲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卑鄙下流，有啲乜嘢做唔出嘅？要用一架火车嚟撞佢，你先撞唔到佢咧，你会用我啲飞机嚟再撞佢。如果飞机都系唔得嘅，你甚至会用啲大炮嚟向佢发射。总言之，你想消灭佢，你就安乐啦，就知你成功啦。阿林啊，惨啦，我要报仇，我要为阿林报仇啊！啊！ 哎呀，我晕啊！啊，咁都有？ 你哋嘈嚟做乜嘢话？你哋知唔知道而家林姐姐受紧苦噶？ 啊？ 哎呀！点解我咁讲噶？我咪话过唔知道阿林姐姐嘅事噶。 正正正正讲啊！阿林究竟有咩事啊？快啲讲啦！ 哎呀，如果你唔讲，我就唔怕你啦。 我咩事都冇啊！ 好，阿林啊， 系阿林。 阿林姐姐有咩嘢真冇讲到啊？ 你剪个头发嚟啊？你换咗呢个发型仲更加靓，我好中意你呢个发型啊！你以后就梳呢个发型俾我睇。 阿林啊，老实话俾我知，阿当有冇对你做过啲乜嘢？有冇闹你，或者有冇打你？啊！ 人你咪喺度乱噏啊！ 阿林姐姐而家好痛苦噶，你哋唔好同佢讲咁多嘢。哎呀， 小事丁啊！ 哎呀，死啦！我份人讲多错多，唔关我事噶。 阿当啊，你过嚟啊！ 咩事啊？ 我嘢同你讲啊！ 讲咩啫？ 我想讲啊。我哋出去出边讲啊，呢度太多人啦，讲嘢唔系几方便嘅。 哦好。 哎呀呀，哎呀！ 阿当啊！ 做紧只个蠢材嚟噶。 阿当啊，你冇嘢啊嘛？ 你跌落嚟冇嘢之奇啊！ 阿林姐姐而家有气冇力啦，如果唔系佢会拖住阿当噶。 喂，你想点啊？系咪想报仇啊？如果系嘅，你即管开声啦。 对唔住啊，我哋去保健室啦。 哇，咁高跌落去仲咁大声讲嘢，真系厉害啊！ 可能外 伤。因为都系我太过多口啦。 有咩唔妥啊？而家咪好人好姐咯，边度有事先得啊？ 我块面有唔妥啊？ 哎呀，阿林啊！你是不是有苦衷的？你不怕跟我说啊？ 没啊，我什么苦衷都没的。 你不需要再隐瞒着我了，我看看你的眼神就知道是有事。 我想知道被牛咬亲会是怎样的？ 留下牙印咯。 乜你俾牛咬亲啦？ 我一样俾牛咬亲啦，我又冇事。 你系一个普通嘅地球人，梗系冇事啦。但系阿林就完全唔同啦，佢系外星人，少少意外就会起变化，佢会死亡嘅，知唔知啊？面色真系好难睇啊！ 啊，唔系啊，老师，我面色不嬲都系咁噶啦。 到底有咩事啊？点解带我嚟呢度啫？ 阿东啊！ 啊， 我问你啦，你中唔中意牛噶？ 牛啊！你问呢啲嘢嚟做乜嘢啊？ 如果有一日我唔喺屋企，走咗喺第二度，咁啱有只牛嚟到，你就收养咗佢啦，最好就帮佢改个名添。 咩话？点啊？你要搵我噶？好啦，我就帮你改名叫做大牛啦。喂，你咁讲啲咩嘢啊？ 阿当，我哋要分开啦。 喂，你点解咁讲啫？喂， 阿当啊，你放开我啦！ 唔好走啊！我点都唔会俾你走啦，唔好走啦！我要你讲清楚啊！我系讲清楚先要走。吓？点解会有对角喺度？ 对唔住，我好快出去就会变只牛。 喂，你咪乱讲啦，有咩理由会咁嘅啫？ 我自从俾牛咬亲之后，只一对牛哥生咗出嚟，我翻先头问过啲朋友噶啦，佢哋都唔知道点解会咁，因为佢哋都未试过喺地球俾啲牛咬过，所以佢哋唔知道点解啊。 如果你真系变成一只牛，咁我点啊？咁我咪唔可以同你结婚咯？我唔制啊，我唔希望你变成一只牛噶。 真系嘅？ 梗系真啦，不过如果边都想个办法嘅，我会起一间好靓屋俾你住，俾啲好嘢你食，所以你唔使离开我噶。啊你一月唔好走，我知啊，依家我日日陪住你啊。 阿当，你对我太好啦！ 我既然系咁好啦，你唔好走啊！我哋结唔到婚，但可以喺埋一齐，咁同结成夫妇冇咩分别啫嘛！ 阿当啊！ 我翻嚟啦！ 哎呀，当你翻嚟啦，啱晒啦，帮我出去买啲嘢啊！ 好啊，冇问题啊，你话点就点咯。 哎呀，你都肯去呀、啊！哎呀，咁就好啦。嗱，你火车站嗰间超级市场嗰度买啊，好近嘅啫。嗰间超级市场嘅特价品咧就系肥牛肉，你买十零磅翻嚟啦。你爸爸每日起码食五磅咁多噶。阿林，你冇咩事啊嘛？系咪啊？ 做乜嘢？ 做乜嘢啊？ 喂，妈妈，你点解样样嘢唔买要买牛肉啊？我唔买啊！我以后啊都唔会食牛肉啊！你听到未啊？如果以后再整牛肉食啦，我反面啊！ 我做错乜嘢啊？我究竟做错乜嘢啊？唔通食牛肉咁都唔啱嘅咩？啊！ 你唔好咁难过啦，阿林。 如果我真系变咗牛，唔知学校啲人会点讲咧？ 快啲走啊！你真系学校啊，唔系牛棚啊！走啊！ 我谂所有同学都会讲啲好难听嘅嘢噶， 咪咁惨变成牛啊！咁就好啦，以后冇人同我争男朋友，我真系开心啦！ 制啊，想变牛啦！ 以前唔使嬲都无谓啊，总之你放心啦，我会整间牛屋俾你住，日日陪住睇电视啊，咁得未啊？唔好掂我啦！ 阿林系咪真系会变成牛，以后唔变翻人呢？ 俾牛咬亲都唔紧要。外星人对于牛是特别敏感的，他咬到你的手伤了，那他的细菌呢就会跟你的血管行匀全身，只要你去那间神医医院，你的神奇光照下，那细菌就会死亡，那你那对牛角呢也都会慢慢消失 了。真的吗？ 好啦，听你爸爸这样说你不用变牛了，我真的替你开心啊。 多谢你啊。 阿当搞乜鬼啊？ 佢好似话整间牛屋喎，我哋呢个真系越嚟越唔似样啊！问佢乜嘢佢都唔肯讲，整一十问九唔应嘅。 算啦。 哎呀，林伯你唔使担心嘅，我讲过嘅嘢一定会做嘅。我而家已经起劲间好靓牛屋俾你住，屋入边咧咩都有噶，电视机、雪柜、洗衣机、冷气机，乜嘢都有晒噶。 好耐， 唔系，我等咗一阵间啫。 系啊，好多谢你。 虽然阿当啊唔知阿林冇事，但系都仍然送礼物俾阿林，咁阿当都算话得啦。咁虽然平时阿当口花花，但系佢始终咧都系好爱阿林嘅。 好啦， あんまりそわそわしないで。あなたはいつでもキョロキョロ。よそ見をするのはやめてよ。私が誰より一番。 好黑啊！唔好惊啊！快啲攞灯嚟啊！人啊！听唔听到啊？快啲攞灯嚟啊！哎呀！我点解发啲咁嘅梦嘅？我点会发梦去嗰度做嘢噶？我点会做佢仆人嘅？ 个个都知我系面堂家族嘅继承人啦。面堂家族系世界有名嘅家族嚟，而我就系呢个家族嘅继承人。我个名唔使讲都系人都识嘅啦。所以我讲嘅系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啊！ 哎呀哇哇呀呀呀呀不怕你呀、啊、你一出哎呀 再见了当我要以牙还牙 哎呀哈 哈当我们后会无期了是这样先 没啊没啊 阿当啊 阿林啊林 玩意嚟俾你食噶，我整咗你最中意食嘅炒饭嚟俾你啊！哎呀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 一位小姐，唔该你行开，唔好阻住啊！呢度系我决斗嘅地方嚟嘅。 我唔走啊！我系佢太太嚟噶嘛，有咩理由要我走啊？我要帮我老公啊！啊！ 我哋面堂是一个大家族嚟，唔可以输俾一个咁嘅傻佬嘅，我要同佢搏。 面堂，你好劲啊！面堂， 阿东真系欺人太甚啊！我一定要铲除佢。 面堂少爷你好，好耐冇见。几支俾百战百胜，你成日想赢啊！当我但系你冇谂清楚嗰啲嘢结果啊，你系输咗啦嘛！ 你收声啊！你呢个和尚头成日喺度搞搞震，无事斗非啊！ 既然你咁讲啊，你讲多啲嘥气噶，我一心帮你啊，你唔靓我情愿算啦。 一场未到，唔好走住，坐多阵添啊！ 喂喂，我而家仲未食嘢噶。 好啦，一阵就俾你食到够啦吓。 你点解唔整定啲嘢俾我食？ 人手唔够啊，有咩办法啊？ 好啦。 哦，唔准瞓觉 啊！本来阿东系个好平凡嘅男仔啊，不过佢个样啊，生得几英俊啊，所以吸引好多女仔啊，因为咁令到好多同学妒忌佢。 瞓觉啊！真系激气啊！呢啲咁嘅邪天才系都追住我啲后嘅，当追女仔的确好叻嘅，好似追阿林咁啊！我已经输咗俾佢， 佢唔止追阿林噶。 兰兰啊， 你仲想追兰兰添嘛？ 系又点啊？我中意啊， 中心啊！哎呀， 呢单嘢仲好大力噶，我记得有一晚啊，佢竟然上屋顶上边同只野猫打交喎。你估点样呢？睇下你。 快！ 哎呀！ 阿东啊！ 好嘢，好厉害啊！我阿东系大英雄，有胆就嚟。 阿东公子嘅英雄喎，呢件事好快就传开晒啦。你听到个心啊，梗系好唔安乐啊！ 堂哥啊，到咗食饭噶啦，食咗饭先啦。 好、 哦嗯，你肚唔肚饿啊？不如食少少嘢先啦，好唔好啊，哥哥？ 好啊，嚟啦！ 快啲啦，冻咗就唔好食噶啦。 即刻嚟啦！ 你行快两步啦。 我唔食啊！ 唔食仲好。 我得咁少咋？ 你生得咁细粒，食咁少有突啦。 我唔系成世咁矮噶，我仲有得发育噶嘛。 你个矮仔痴痴地 嘅。唉，唔好咁样话我啦。我有阵时可能仲清楚过你噶。讲开又讲，你追女仔嘅弱点咧，就系有好多嘢冇办法睇得通嘅。但系我就唔同我冷眼旁观，乜都见晒。所以你而家咧就要请教下我。 乱噏啊！ 哎，斯文啲。 你咪乱讲出嚟啊！如果你讲出嚟咧，我唔放过你嘅。 你成日以为呢一个人，其实你同阿当啊都不过系半斤八两嘅。又或者学校选举班长，你同阿当都系同票23票。 咁唔表示我同佢系平等嘅吓？ 咁又系。 各位有好戏睇，阿当同面堂要嚟一场决斗。不过佢哋系斯文人，唔系揸刀揸枪决斗。 而系用打网球嚟决胜负。 等你准备啦，接招啦！嘿，开，嘿，啊！ 嗰场比赛你输咗啦！ 哇，好嘢好嘢！ 不过当就冇激你喎，吓你都算有绅士风度啦。你嗱又有一次， 你呢个面堂太过卑鄙啊！输咪输咯，使咩唔忿气啫？呢啲嘢都唔系大丈夫所为啊！你咁做啊，简直失礼你哋家族 啊！你有次抽签啊，你想出术点知一样系唔得，结果系输咗俾人啊！你有次喺厕所度啊， 梳成咁啊好老土嘅，整散啲头发有啲凌乱，你先吸引人噶嘛。 你个老鬼啊，专门讲佢都叻嘢我听系咪啊？其实我有好多嘢都叻过佢噶，但系你始终冇讲啊。其实佢成日出埋啲蛊惑啫嘛。你估佢真系咁叻咩？如果佢肯堂堂正正同我决斗，你睇边个赢啊？我面堂失赢佢。 我认为冇咁易啦。嗰次你戴咗口罩啊，整到个口一笪笪啦，咁啊已经输咗啦。你除咗口罩之后啊，你唔知道自己咁丑样噶吓？ 好肉酸啊！你知唔知道你而家几丑样啊？我真系望你成世都系咁样啊！ 你唔好咁样啦，你咁样话我，似乎过分啲喎。 我唔会再中意你噶啦，我以后唔想见你啊。 猪猪。你唔好咁啦！ 你而家讲乜嘢，我都唔会听到。我哋到此为止啦，以后大家各行各路啦。 猪猪，唔好啊！ 其实讲到有钱，阿雷都算几有钱。 系啊，都算过得去。 睇下面同好似唔系几愤气咁， 我应该系有钱过佢。 喂，佢咪得罪咗你咧？ 佢喺我面前同女仔倾偈，就系得罪我啦。 啊，咁似乎唔系几通啊？ 咩叫唔通啊？佢系我眼中钉啊！ 其实啦，你得罪咗好多人都唔知啊！你成日以为财雄势大就不可一世。 我当啊，最憎就嗰啲善财难舍、冤枉甘心嘅人嘅。即管领， 哇！ 就开 party 嘅场地啦！眨下眼就变成废墟啦！ 如果你继续整蛊我哥哥嘅，我今晚请你食丰富嘅晚餐。 轰炸机三号出击！轰炸机三号出击！ 因为大师仲有咩想讲？ 我想讲嘅嘢多啦，有样嘢你成日记住嘅，就系想拆散阿林同阿当。 系啊，系咁啊？点？阿林如果同阿当一齐，争痛苦嘅啫。阿当呢个人啊，真系一啲用都冇嘅，佢啊根本系一个废物嚟，佢想破坏我哋。 人哋已经心有灵犀，点通啦？记唔记得阿当佢相睇啊？阿当嗰日都唔知几心急，佢而得知同阿林结婚啊！ 结婚哈、啊、好啱喎、啊、相睇咗就可以结婚顺理成章啦嘛。 好嘢不过冇咁快嘅。 我知阿林好鍾意我 但系我要谂化佢，等佢重新急觉，我先至得。你冇翻嚟啊！以后都唔好再翻嚟啦！我唔要你啊！ 阿当虽然系咁讲，但系佢一直追到阿林去银河系啊！ 你等我啊，阿林。 你哋睇住啊！我要追到阿林，阿林今次一定要嫁俾我，我实追到佢啊！ 你始终心心不忿， 边度？ 喂，你做乜嘢啊？ 边度啊？ 你藏势大，你都赢唔到佢，渣掉！ 如果我系大队军队，我实会打赢佢嘅。不过可惜我系无兵司令啊！ 哎，有一次阿江同阿林嗌交啊，你知道都好嬲嘛。你嬲到啲火气几乎冇地方发泄啊！ 我好嬲啊！你要冷静啲啊！ 讲啊，就义，我实在唔可以冷静啊！ 你点解无端端发咁大脾气啫？ 问下你呢个蠢材啦！ 我嬲啊，林实在太冇品味啦！我一个咁好男仔，佢都唔中意，佢偏偏要中意个傻仔。系啊，为咗呢件事嬲咗好耐啊！我冇同人讲，一直自己喺度焗气。我只可以忍到咁嘅地步嘅啫。我今日一定要发泄晒出嚟啊！ 好嘢啊！ 好，我 即系你准啦，系有好尴尬啊！ 嚟啦嚟啦，诶，随便吓，嚟，系唔使吓你噶，食完嘅可以再食多啲嘅。 你想唔想知阿林同阿刀第一次拍拖系点噶？ 慢点，哎呀呀呀呀呀！ 阿当啊， 我冇事。哎呀，阿林啊，哎，你咪特登埋嚟整啲我先得噶，我而家俾你搞到攣攣工啊！ 咩事咧吓？做咩嘢啊？ 跟住嚟啊！ 阿哥，我哋 点啊？啊哈哈，我冇咩唔妥，你哋一个如果系咪好羡慕我咧？ 阿哥啊，你见到我连手都震埋啊，系一只傻猪嚟嘅。 哇！两位喺度做戏俾我哋睇喎， 你唔睇得嘅咪可以唔睇噶嘛？又冇人用枪指住你要你睇嘅。 有一日落雪啦，仲得意啊！ 哇，落雪啊！ 系啊，咁样先有圣诞气氛噶嘛。 系啊，飞晒天上面，欣赏下雪景啊！ 喂，阿林。 阿当，你做乜嘢啊？ 咁埋我啊！你咁心急做咩？同我一齐飞上去睇啊嘛！ 好啊。 其实阿当都好中意阿林噶，不过佢本身就冇乜留意，所以就唔觉啫。如果有人想话从中分开佢哋系冇可能嘅，就算系嚟呢啲咁嘅人才，一样系失败嘅啫。嗯， 喂、啊，你知唔知你话咗我几多次失败啊？你以为你咁讲我就会心塞嘅咩？吓，你越系咁话我，我就越系做到俾你睇啊！我就唔信我面同会输俾阿当佢啊！只要有恒心，任何一样嘢都会做到嘅。你阿爸冇教你嘅咩？你睇住，我一定可以抢到阿林俾你睇。 哼，净系得把口讲冇用嘅，好似嗰次咁啊！你仲记唔记得啊？啊！我自落咗堂， 阿林， 我做你护花使者，你唔使惊啊！ 阿妈，你当我系花，咪阿当啊！我哋走啦，唔好理嗰个大懵花王啦、 啊。面堂啊，你听唔听到？佢叫你做大懵花王啊！ 喂喂， 有一次你仲失威啊！ 喂呀、啊！买西瓜竟然俾个西瓜追翻转头啊！你哋咁嘅人点可以喺呢个世界生存噶、啊？真系奇！ 哇！哇大呀、啊！ 好、啊，正蠢材嚟啦！ 喂，唔该你啦！ 哎呀，哇！你哋个个都系一担担嘅，帮埋阿当，当佢唔系嘢，我要同你算账。 跳出嚟之后，最紧要拉降落伞。 我冇降落伞噶， 我识啦。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咁样都唔算唔错啊你都还咪啦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当 冇事啊 哎呀你唔好走 做咩喂喂喂 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山天女福星之草人的秘密。整好咗啦， 天下间文武相全的男人都非常之少，我是面堂家的大少爷，一定要叻过人才得，所以要文又得武又得的。我家咁有钱，想学乜嘢都得啦。首先学插花，然后学吟诗作对，跟住又飞檐走壁。 哥哥， 咦，李子，你揾我咩事啊？诶，你仲未着成咁啊？吓，系咪有咩唔妥啊？嗯， 我特登嚟话俾你听，我终于整咗一个有灵魂嘅草人啊！ 有灵魂嘅草人。你做咩整埋啲咁嘅嘢啊？得闲读下书仲好啦。 我中意玩呢啲嘢噶。 吓，你咩嚟噶？吓，你嚟搞咩？ 呢个草人嘅灵魂咧，就系你嚟噶啦，哥哥。 你正正地，快啲攞个草人俾我啊！快啲攞嚟。 我最憎男人攞刀攞枪嘅，我真系好憎噶。我要惩罚你。 廖子啊，唔好啊！嗯，啊，嗯，哎呀，嗰啲鲤鱼无端端砌出北斗七星阵出嚟嘅，佢哋梗系想提醒我呢七日可能有难啊！我要醒定啲至得。 我都估唔到我会咁叻噶，我只系喺七七四十九日之内就整咗呢个草人出嚟，可以摄哥哥嘅灵魂入去啊！不过我真系要试咗好多次先成功啊！如果俾人偷咗，哥哥就会好危险噶。系啦，我要交俾一个人。帮我好咁样保管呢个草人先得噶，呢个人一定要值得我信赖，又唔会害人，又崇高品格，最紧要咧就系佢够世忠厚啊！ 李家主人一定要我帮佢保管呢一个草人。 是啊，我唔方便讲出原因。 总之你日日都要带住佢喺身边，唔好俾人破坏佢咁就得㗎啦。 请只官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完成使命。李家主人咁睇得起在下，在下一定会用生命保护佢。唔该你返去话俾李家主人听，我会日夜都摆佢喺贴身嘅地方，唔俾人侵犯佢嘅。直至到李家主人叫我俾返佢为止。你返去讲俾佢听，你话佢今次搵啱个适当人选，佢有福气。 我会照你的意思讲俾佢听噶啦，我代表主人多谢你啊！ 得啦，唔使咁客气。 哎呀， 哥哥你放心啦，有你灵魂嘅草人，我已经交咗俾一个值得我信任嘅人保管噶啦。 交俾人保管，我最担心嘅就系鸟子所托非人啫。 面堂， 哦， 你继续读埋落去啦。 哦，系。 He defended the castle with no more than 500 soldiers. Sometimes he stood. 哇！面堂，你做咩嘢？ 我冇咩事，有少少痛啫。 而家系上体育堂啊，首先咧就系做掌上压100下。 切，又系做啲咁嘅嘢。 系咯，次次都系咁闷死人啊！ 我谂极都谂唔到，鸟子俾咗个草人边个？ 个草人喺度左手左脚。不过答应咗人，冇办法啦。 少练习，练一百下梗系辛苦啦。 哎呀，喂，你哋两个仲使咩？成日顾住玩啊！ 我好似觉得我俾一种无形嘅操纵力操纵住，究竟系边个有咁嘅力量呢？唔会系当啩？ 我好似觉得面堂今日有型过平时咁啫。啊，系啊，佢今日好似冇嚟精神咁啊，成日苦口苦面，佢心好似好多嘢谂咁啊，但系个样啊，仲反而比平时好样啊。 呢种叫忧郁味啊，好少有嘅。啊啊！ 只官嚟啦， 我阿东，你掂唔掂噶？我嘅魔幻球出晒名巴辣嘅。你唔系咁容易打到嘅，睇住你啊！哎，你 你冇食饭啊？ 你讲乜嘢话？ 快，出古话！开馆你话兵不厌诈，唔怪得我嘅。 你冇得见住， 嘿！哎呀， 哎呀， 哎呀，哎呀， 哇，好嘢啊！ 面堂啊！ 我冇事，好多谢你哋关心。我冇乜嘢，冇事。 咁就好啦， 真系越谂越低啊！我嘅魔幻球边俾人帮我打中咗，边个仇我一定要报嘅。 可能系鸟子咧托我保管嘅草人保佑我都唔定。哎呀，真系我好攞。 哎呀，我冇事，我冇事，我唔可以令你哋担心噶嘛，我一定要挨落去至得嘅。 真 系 好啦， 你啊真系好啦，我冇咩嘢报答你啊，不如锡下。猪啊，你搽啲乜嘢咁香啊？ 哎呀，系咪你咁都闻到啊？你个鼻真系洗涤啦，我换咗另外一只洗头水啊，呢只洗头水啲味好香噶， 啊，令人加埋啲洗头水嘅香味啦，特别吸引男仔噶。 系咪真噶？哎呀，当啊，你唔好咁啦。 哇！哎呀，哎呀， 哈哈面堂，你喺度做咩啊？ 啊，冇冇冇，我冇嘢啊。唔通系佢？ 阿当啊，你唔好再搞猪猪啦！你再系咁咧，我就会发嬲噶啦！你敢唔听我嘅说话？你又似你，我要灭你啊！ 哎呀！ 哎呀！ 喂，你做咩啊，面堂？ 哎，冇，我冇嘢啊，冇嘢，冇事。 你系咪食嗰啲污糟嘢肚痛咧？ 系啊，当啊，鸟子今日俾咗个草人佢，好彩系当唔知道草人嘅秘密啫。如果唔系我，真系惨啦。 面堂，你又冇得恶啦， 我要想办法救自己啦。喂，有冇见到阿当啊？ 哦，阿当啊嘛，有啊，佢好似咧走咗上天台打波啊，你上去睇下。 哎呀，个草人跌落街，我咪死！ 等我嚟接呢个球啦！ 喂，小心啊，危险啊！哎呀！ 点样啊？阿当佢点啊？佢系咪冇事啊？吓， 咁你又放心都得喎。阿当佢冇嘢，你睇佢衰样啦。 啊，得啦，今日得啦，今日安乐啦。最紧要系佢冇事啫。 面堂，你真系救晒朋友啊！ 阿当啊，我求下你，你要乖乖地至得。 弊啦，有好多马走紧过嚟啊！哇！ 快点走啊，不要被你踩死了。面堂，面堂，好多谢你，你竟然又一次为我牺牲。 我应该咁做嘅，其实保护你即系保护我自己啫，你千祈唔好出事至好。 面堂， 阿当啊。 哎呀，好多牛冲过嚟啊！ 快啲走啊！一直撞亲啊！ 阿面堂，面堂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，我这么大仔都没遇过一个人对我这么好的，你是第一个，我说过我会永远记住你的。 你不需要这样的。 不是，你我要这样的，真是的。 我们一起读书，这就证明我们是有缘的，所以一定要珍惜这段缘分至好。 面堂， 阿当。 我交咗个草人俾阿当保管，到底啱唔啱咧？我想试下当个人够唔够勇敢，所以我先咁做。我放啲动物出去就想试下佢会唔会好好保管我个草人嘅啫。真系估唔到阿哥会两次救咗阿当嘅，唔通阿哥知道咗个草人系我交俾阿当保管嘅？咁我而家点好咧？攞唔攞翻咧？抑或继续试下阿当勇唔勇敢咧？ 鸟子小姐啊，仲剩翻只动物俾你定夺。 快点走人啊，走啊。 我记得我同你自细就玩泥沙玩到大，读幼稚园、小学同中学都喺埋一齐，我哋两个可以讲系有缘分。咁多年嚟，我哋嘅感情都好普通，可能我哋大家都有啲妒忌心理，你唔抵得我，我又唔抵得你，所以好多时都系勾心斗角。但系我估唔到你今日会对我咁好，你牺牲你自己嚟保护我，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你系对我咁好。你是我知己朋友嚟，开讲都有话，得一知己死而无憾。所以面堂，我觉得我好开心，我觉得我识到你是我的荣幸。 面堂， 你喺边啊？面童。啊！你呢个嘢究竟想点噶？真系卑鄙啊！我估唔到啊！你要咁样做噶？虽然你救过我啫，我都一样鄙视你。 你收声！一个人嘅容忍系有限度嘅，你要快啲俾翻收埋喺呢件衫入边嘅嘢我啦。 傻噶！我有咩理由会俾你啊？ 点到你唔俾啊？你唔俾就唔好怪我无情啊！ 咁好啦，算我怕咗你，我唔俾你啦。 边个话要你个银包啊？快啲攞翻去啊！ 哦， 我系想要你嗰个草人啊！你即刻俾翻我啊，当啊！ 吓、啊？我哋话呢个草人啊，我见到都唔会俾你嘅，系为小姐当我保管嘅，我唔会俾。 你唔好再讲废话。 嗯，话声我点都唔会俾嘅，系人都唔俾噶啦。面堂啊，我以为你真系为我起身，原来唔系嘅，你不过系紧张嗰个草人嘅啫。 眨下眼又到咗第二日啦。 多咗咁多人嘅， 系啊，有啲好笑嚟嘅都嚟埋。喂，识唔识短头发嗰个女仔啊？咧，咁咪猪猪咯。 系啊，坐喺佢对面嘅咧就系训练学校嘅女学生嚟嘅，而坐喺佢侧边嗰个咧，系喺赤口学校嗰度读书噶。 系啊，喂，嗰个识唔识啊？坐喺猪猪侧边嘅长头发嘅女仔啊，咧，佢就喺三轮学校读书嘅咧，佢好中意帮人做嗰啲解决唔到嘅嘢嘅。 系啊系啊，佢最后叫做女大侠啊嘛， 唉冇错啦。哎呀，嗰个食雪糕嘅人系边个咧？你识唔识啊？啊，佢哋啊大有来头噶喎。 哦，巨型嗰个叫做老虎婆啊。 哎，另外嗰一个一二号啊，永远跟住佢哋嘅咧，啊佢哋走嚟做乜嘢啦 好少话咁多人一齐出现噶噃、 今次好大件事，一定要制止阿多唔好做啲傻事。如果佢真系一意孤行要放弃阿林，咁我真系冇眼睇。 面堂似乎好中意阿林咁啊。呢啲咁嘅嘢系人都睇得出啦，面堂啲人好攻心计嘅，佢用尽办法想得到阿林，今次佢唔会放过呢个机会 嘅。你讲得啱啊，不过你点都唔可以交阿林俾佢嘅，我谂你哋都好赞成嘅。 当然啦，我哋几个有默契噶嘛。点啊，猪猪，你有咩吩咐？ 有啊，即管叫我哋做啦，唔使话唔好意思。 我想话叫你派人监视阿当，呢啲嘢好易做啫。 系，我会搞掂噶啦。 我翻学啦。 我唔制啊，我要同埋你一齐翻学啊，我最多唔嘈住你啊。 阿林啊。 系。向住第四街河边行，沿住煤气桥向北去。我谂三十秒钟之后咧，佢一定会去到 B 地段噶啦。你哋听唔听到？ 啊，呢度系 B 地点啊！啊，我梗系我讲咗啦，我唔去睇戏啊，哦，去食大餐啊！啊，佢而家一直向住第三街东地段行过去。 过咗 C 地点，向住美丽桥嗰边去啊！ 而家都系向住美丽桥嗰边去紧啊！我睇都系无谓再嘥时间啦，不如快啲喐手仲好啦。 冇错啊，佢成日行嚟行去都唔知道想点噶，我哋一要揾机会捉住佢把啦。 记住啊，今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嘅。 你就是阿当的嘛，我哋三个喺度等咗你好耐啦。 哎呀，哇哇， 你好， 大件事啦，唔通呢个消息泄漏咗出去？如果唔系，老夫婆唔会出现喎。好咗，准备咗啲嘢嚟应付佢哋。 喂，讲俾我听啦，你哋带我嚟呢度有咩目的噶？如果冇事嘅，快啲放我走啦！ 系啊，估唔到你都几大胆啊！ 哇！啊、 听讲你唔要阿林噃？系唔系啊？你好光咯喎！ 有人叫我嚟话俾你知，叫你千祈唔好咁做啊！如果唔系，你就会后悔。最好你就改变主意啦。 点解我话放弃你哋咁紧张啫？ 当然有理由啦，不过我系唔会话俾你听嘅。我只系提醒你，有好多大件事都系由小事引起，咁你明唔明白啊？ 唔明啊！我唔识得你哋，我唔会照你哋说话去做嘅。 你唔听我嘅说话咧，即系唔俾面我嘅啫。你唔俾面我咧，我都唔会俾面你。你令我冇面咧，我就要落你面啦。我要同你作对啊！ 喂，咪住！喂，我唔系咁嘅意思啊！ 唔准唔要阿林，我谂你都系讲下少嘅啫，系唔系？ 阿东，唔好向我哋屈服嘅。 哦， 你自己想点做，自己话晒事，唔使听人讲。你千祈唔好改变主意。 哇！救命啊！快啲嚟救我啊！四眼仔啊！快救我！救我！四眼仔啊！ 我咪四眼仔啊！哦、哎呀！我系蒙面超人，走啊！呢度由我嚟应付。阿东，你快啲翻去学校先，我会搞掂啊！ 咁唔该晒啦。 我唔可以俾你阻止阿东翻去学校嘅。老三就过我呢个关先啦！呀！ She had just co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s to buy some food and traps. Mr. Covington began to show him a new trap that had been named by a man. 哎呀，唔好瞌眼瞓啦，一定要清醒啲啊！今日可以讲系改变我一生人嘅大日子，绝对唔可以瞓觉噶。点解今日咁奇怪咧？四眼仔啦，同埋嗰个猪猪，仲有阿当佢哋几个人，神色好似好特别，唔通有事发生 ？Only two of them, one as a model and this one. The trap is for any kind of animal that walks. He wants 20. 起立，敬礼。 大家听住。我有嘢要讲，你哋鍾意嘅可以企喺度，唔鍾意嘅呢就可以坐喺度听我讲都得嘅。 喂，你做咩呀当你想点？ 各位同学，我有一件事摆咗喺心里面好耐，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同大家讲嘅。讲咗出嚟我个心当然舒服好多啦，另外有啲人都会好开心嘅，所以我一定要讲出嚟。 喂喂，阿当又喺度搞乜鬼呢？ 你哋唔好讲嘢呀。各位同学，我而家要向你哋宣布，由今日开始我决定要同阿林分手，以后佢有佢，我有我。你哋听唔听到我讲啊？ 讲咗啦。 真系佢，佢真系唔要阿林啊。 我就唔信啦。 唔止咁样添啊，我仲介绍咗一个人，以后负责照顾阿林嘅。 边个？边个？ 你想知道咧，就得阿当姐讲。我有就你话，你就杂乱咗咩？我点得嘅？大家静啲啊，听阿当讲啊！ 我收声啦！阿当啊！ 哦，喂喂喂，有事慢慢讲啊！ 你居然当住咁多人面前话唔要我？ 喂，你唔好嬲啊，等我讲完先啦，好嘛？ 阿林啊！ 阿林啊，你不如跟我啦，好唔好啊？ 其实我根本冇讲嗰啲咁嘅嘢，我有好多嘢未讲啊，你听我讲完先喊啦，好嘛？冇错啊，我系想同阿林分手，不过系暂时性嘅啫，因为咧我要做学生会嘅委员长啊，所以就冇时间理阿林啦。我谂住做到上咗轨道先嘅，但系既然阿林唔中意我咁。咁啊，唯有情愿唔做学生会委员长啦。 边个选你做学生会委员长啊？ 吓、啊？吓、啊？哎，梗系有人选我啦。哦、啊，唔系你哋咯。嗯。喂，咁快就唔记得噶啦。喂，谂下啦，系你哋班人叫我做噶喎。喂，喂喂喂喂喂，呢次啊系你哋选我出嚟噶，我唔做啫。谂起你哋咁啱要我做，咁快唔记得咗啦咩？ 嘿呀，边有啲咁嘅事啊？ 啊吓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哋简直一啲责任都唔负噶。几乎累到我同阿林发生咁多误会，你就系个无情啦，无情啦，无情啦。我决定唔做委员长啦。点解你哋唔留住我啊？我真系唔做噶。哎呀，你哋班人啊，系咪想我冇咗委员会长做啊？你点解咁噶？哎呀， 山梯女福先知分手。 我好鍾意春天嘅，开讲都有话啦，野草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春天充满生机。 你哋好靓啊，靓到好似幅画咁啊！ 猪猪啊，乜你好鍾意呢度嘅咩？我都鍾意啊， 当我一年先嚟呢度一次嘅咋。呢度系个个中意嘅樱花园，我每年都嚟呢一度噶。我系希望睇住啲樱花随风而逝，睇睇下咧，你就自不然咧会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触。你会觉得有时人生咧就好似樱花咁，有时开得好灿烂，有时又会枯萎。 哎呀，有悲欢离合，不如有心情缘见，似是孤难全，难让人长久，千里远缘见。我系和尚，好似眼讲啊！哎呀，拉拉拉拉，做乜嘢拉我啊？唔好啊，放手啊，放手！ 我要赶走嗰个傻佬，你哋可以喺度继续欣赏下樱花噶啦。快啲赶走佢！哎，嗰个和尚头啊，耐唔耐咧出现噶啦？ 哇！阿当啊！ 喂，圣眼仔啊，陪我行下好唔好啊？ 阿当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而家好忙，冇时间陪你，再见。 喂， 唔好骚扰我咧，我有好多功课做。 你听我讲啦，有啲嘢我一定要同你商量下噶。 咁好啦，李母仔，如果你有事嘅，听日接揾我啦，我哋走。我告诉你，我由细就好中意吃辣嘢噶，越辣咧就越中意。我嚟晒啲超级市场买过好多辣椒油啦，但系都揾唔到最辣嗰啲。 啊，真系巧啊！我同你一样，如果冇辣椒油咧，我根本冇胃口食嘢。 哎呀，你真啱叫 啊！话有嘢揾我商量嘅吓， 冇错啊，圣眼仔。 咩话？你放弃佢？ 是啊，我一直都考虑紧呢件事，我想今次是时候嚟啦。你听我讲啦，你应该明白到每人都有自己喜欢嘅嘢，但系亦都有自己唔中意嘅嘢。不过有时岁月系会改变一个人，明明中意嘅都会变成唔中意，唔中意可能会变成中意。我同阿林喺埋一齐，我知道有好多人都好羡慕，不过我自己咧就觉得阿林系一种负累嚟。 阿当啊，唔好噏得出就噏啊！ 唔是啦，我是由衷之言嚟嘅，我唔想再拖落去啦。如果我是自私嘅，我根本就唔需要约你出嚟同你讲嘅。你话系咪？我可以唔理佢，对佢唔抽唔睬，咁就咩事都冇啦。但系我唔想做得咁绝情，所以我就揾你出嚟。 你揾我，我可以帮到你咩？ 系啊，我想由今日开始将阿林交俾你。我知道你不嬲都好喜欢阿林嘅。如果我对面堂咁讲咧，佢一定会咧反应啊。但是我不想俾阿林佢， 是咁样，其他人点样啊？ 你听我讲先啦，挛帽仔同平头仔都冇上进心，矮仔更加唔配添啦。其他人唔系冇型就冇款，我根本就唔会放在眼内嘅。我动高床板谂咗几万，结果我谂到最佳嘅人选系个大好青年，嗰个人就系你。 你拣中咗我？ 冇错，我觉得你同阿林喺埋一齐，比我同佢喺一齐更加适合。而且你是会同佢创造出幸福同埋快乐。你可能会觉得呢件事嚟得太过突然，其实唔系嘅，因为我几乎分分钟谂住阿林嘅事，我考虑咗好耐先决定咗咁做嘅啫。 我唔信，我唔信啊！ 哎呀，以后真系加阿林俾我，咁啊真系好啦，我好中意佢噶。二姐咧，我亦都好多谢你咁做啊。面堂、面目同矮仔、平头仔，佢输俾我啊！哎呀，佢哋一直想得个阿林，而家冇晒希望啦。我成日听人讲以德服人，用呢句说话嚟形容我咧就最啱噶啦。我就咁样啦，样样嘢咧同人哋讲道理，唔会喐手喐脚。可能上天见到我咁好人，所以特登只系谂俾我噶。我唔知你点解会咁做啊！我相信一定系上天派你嚟嘅。我以后咧会对阿林好好嘅，只有咁样先可以报答你嘅好意。以后你叫我做咩我都会做啦。唔该晒你啊，即刻碗汤面添。 听日礼拜下昼有个补习班，我打算上完补习堂之后咧，叫所有同学都留低，我会当住同学同埋老师面前公开呢一件事。 嗯， 啊，好啦，听日见啦。 好啦。阿当啊， 嗯， 你会不会后悔啊？ 咁样对大家都好，我又点会后悔呢？ 发达啦！ 好开心啊！我成功啦！我终于都成功啦！好开心啊！好开心啊！我终于得到阿林啦！呀，发达啦，发达！哎呀，我嘅梦想终于都实现啦！阿林，由今日开始，你就要跟住我，永远都跟住我啊！哇！哇！哇！ 哇！估唔到呢件事终于都发生。我都知道阿当同阿林会好耐嘅，不过发梦都估唔到佢哋会咁快分手。分咗手之后，阿林又点呢？佢会同边个一齐？我唔信啊！我唔信阿当会咁样啊！你太卑鄙啦！ 阿林啊， 嗯，咩事啊？ 你嚟咗我屋企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啦，嗬？ 啊，如果我冇记错嘅咧，都有成年几噶啦。啊，点解咁问啊？有咩事啫？ 哦，冇嘢。阿林啊。我记得有件事我在你面前都有提过的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？ 究竟什么事？主事丁啊，睡好一点啊，千万不要苦开晒啲被啊，如果不是就不乖的了，我不跟你玩的。 是啊，阿林啊，我开心啊，真系噶！你知唔知？为咗你，呢年几以嚟我都瞓唔着啊！我差唔多无时无刻都咁挂住你，我好想喺你嘅身边啊！我行过啲花店咧，都好想买啲花送俾你、啊，唔止咁样啊！我行过啲时装店，都想买啲你中意嘅嘢嚟送俾你嘅。阿林啊，话俾我知，阿当系咪已经讲咗呢件事俾你听啊？ 嗯，系啊。他说以后由你照顾我。 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你。 你这个文弱书生啊，到底可不可以保护到我啫？ 哎呀，我可以顶啦。你放心、啊。 唔系嘅，人家说你好怕事的、啊。 唔系咧，你信我啦，林。 啊，我信晒你。 真的，阿林啊，你信我。啊、你信晒我，咁、啊、就好啦！哇，我发达啦！我好心噶嘛，我而家即刻咧就系听日，听日系我嘅大日子啊，好嘢啊！到咗听日咧，我梦想咗好耐嘅嘢就会实现啦。阿林咧，由听日开始就会永远跟住我，我好似一个黑暗地方，突然间有啲阳光透入嚟一样啊！哎呀，我要飞往天上啊，我好似温暖太阳啊，发达啦！哎呀，我肯定咧，呢啲系上天俾我嘅恩赐，上天对我实在太好啦，我发誓一定俾心机做人，只要阿林以后肯永远跟住我，我就会好开心噶啦。我会做啲对社会有贡献嘅嘢嚟报答阿当。 点解仲未天光嘅？快啲天光啦，放心噶嘛， 阿林啊！